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星期一嘅一劇之本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讲劇本嘅有我冯杰啦，咁啊当然唔少得嘅，仲有阿初黄晓初， hello， 六姑何敏文嘅。 Hello. 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完 Alvin Miller 嘅一个劇本 All My Sons 都是我的孩子，咁啊我哋上次都话唔够口啊，想讲多一个 Alvin Miller 嘅劇本。 咪主要系因为上次嗰个戏喺 Alvin Miller 嘅劇本入面真系唔系一个特别好嘅戏咯，好老实。 但亦都因為咧，佢嗰套戲其實我覺得係鋪排住佢下一套就係佢嘅最好嘅作品啦， 叫做 係啊係啊， 係啦，就係佢嘅經典中嘅經典， 係真係細細個就聽過個名嘅， 係啦，嗰個推銷員係啦，未必大家都好認識佢個名，但係知道佢一定係死咗㗎啦，嗰個推銷員之死係就係今日我哋講嘅劇本啊，《Death of a Salesman》Alvin Miller 嘅推銷員之死。我咧其實就睇個電影嘅， 哦係， 係啦，一個。好似86年嘅 邊個做嘅版本啊？ 德斯汀·霍夫曼做嘅嗰個版本，同埋阿麥高維治兩個做兩父子嘅， 係 啦，咁啊非常之好睇。咁同埋我因為知道我哋今次講嘅劇本啦，咁我都特登上網揾咗個劇本，咁啊想睇下同個電影之間係咪 對照住， 係啦，改編咗成為即係電影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咩係改動咗咧？我發現係電影同舞台係差唔多嘅個劇本，係基本上係原汁原味咁樣擺咗喺個電影嗰度。咁但係可能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因為入面見到就係有好多推銷員自己嘅一啲幻想啊，突然之間有啲人物啊嗰啲，可能喺個舞台嘅處理上面又會同電影嘅感覺好唔同嘅。我諗， 我諗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我哋喺講完個故仔之後喺討論嘅時候可以講下，因為我覺得有一樣嘢幾得意嘅，特別係我近年開始拍嘢拍多咗啊咁樣嘅時候，我開始睇翻做舞台劇能從做電影或者拍電視做演員啊。嗰、那個分別啊，因為我喺度諗啊，如果我係排推銷員之死啦，我當係排推銷員之死咁先算啦，或者任何嘅戲啦，特別係有啲啊時序上可能係有啲咁交錯嘅情況，因為而家都可以預告埋俾大家聽，就係推銷員之死入面有好多啲時空交錯嘅，雖然係話嚇呢一個經典作品係啊，當年嚟講係極度前衞呢個咁嘅寫法， 因為咁先有可能經典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呢啲咁樣嘅時空交錯咧，如果喺原本舞台劇嚟做嘅時候咧，因為個演員喺台上面連串咁樣一次過處理曬個 act one， 又處理曬個 act two， 基本上佢做完一場，佢係冇時間去喘息，就要接下一場啦。嗱，我唔係話佢需要喘息啊，我只不過係話佢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大戲，因為之前嗰場係直接影響佢，而家即刻就做跟住嗰場戲。咁但係拍電影，你知道又會跳拍啦，又會唔係順序拍啦。咁、那個演員嗰個挑戰又會更加大，同埋我哋睇嗰陣時咧，都應該會有一啲嘢係唔同咗。 其實係唔同嘅挑戰嚟嘅，對演員，即係兩個媒介啦。都有各自有唔同嘅挑戰嚟㗎。 係啦，所以呢個我諗我哋講完個故仔之後，大家就會明白我講嘅呢一個咁樣跳嚟跳去呢個狀況咧，究竟會點？特別係因為我哋今次講嘅呢個推銷員之死咧，係即係我諗大家認識佢主要係舞台劇啦。就算你有睇過冇睇過，有聽過冇聽過都好啦。咁但係因為坊間又有電影嘅版本，所以大家好容易會可以揾到呢套戲嚟睇嘅。雖然你未必睇到舞台劇版本，但係到最後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討論嚟。我覺得我哋可以留翻等陣傾下。 咁我哋依家唞一唞先，转头翻嚟继续讲推销员之死。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啊，翻到嚟一劇之本啊，咁啊，繼續有我哋啊，馮傑、黃曉初同埋何敏文三個喺度講，今日講 Alpha Miller 嘅推銷員之死啊嘛，名就聽得多啦，未必所有人咧都係好認識呢個故事嘅，咁啊，不如我哋又請阿初出嚟同我哋去講下呢個故仔先。 咁首先就要講下邊個係推銷員啦，推銷員就叫做啊 William Lawman。咁多數啲人都叫做 Willie 噶啦，即係一個簡稱咁樣啦。咁啊，故事一開始就係半夜三更咁樣，阿 Willie 就沉重嘅步伐就攞住兩夾嘅行李，咁樣有理由相信就係一個推銷員攞出去啲貨板啊之類嗰啲咁。咁啊，翻到嚟屋企咁啊，入到嚟咧就烏燈黑火咁樣啦，就走路上樓好攰咁樣。老婆見到佢就咦你點解會喺呢個時候翻嚟嘅咩事啊咁樣？你係咪有啲咩事發生咗？佢話冇啊，冇嘢發生喎，乜嘢都冇發生喎。即係其實第一樣嘢就係佢啲貨又賣唔到啦。跟住再輾轉佢就講佢就話，即係唔知做乜鬼啦。佢揸住架車咧，就成日咧都行咗上路博啊，行咗上行人路度咁樣。咁啊，老婆就同佢講話，哦，係咪嗰架車上次整得唔好啊？梗係個胎盤啊壞啦。佢話。唔係架車應該冇事啊，跟住佢話啊，梗係眼鏡啦，成日叫你換眼鏡，你又唔換，佢話唔係啊，我睇得好清楚咁樣。咁我哋由咁樣聽已經覺得咦有啲唔對路喎 ，Willie 咁樣啦。 Willie 係六十幾歲嘅老人家嚟， 歲六十幾歲已經係一個老人家咁樣。咁我哋就開始發現佢有啲唔對路，而佢嘅老婆亦都喺呢度就開始勸佢，喂，不如咁啦，你同你老闆講。就你調翻嚟喺 New York 度坐 office，就唔好再要周圍走去做推銷員啦。咁Willie 咧，佢就講話：，喂，我都覺得都係時候啦，都啱噶啦，我啊走去同阿 Howard 講啦，因為 Howard 就係佢而家嘅個老闆啦。但係佢話阿 Howard 個老豆啊，嗰陣時係老細嗰陣時啊，我翻嚟同佢講聲，即刻搞掂啦。而家係阿 Howard， 咁啊唔知會係點啦。但係佢點都要俾翻幾分薄面我啊，因為點解啊？佢一個出色嘅推銷員，一路都做好多單，幫公司賺幾多錢啊，係咪？所以誒好緊要啊，咁佢翻去同佢講啦，咁樣。咁展展亦都講到即係屋企個經濟狀況啦，即係原來啦，阿 Willie 咧而家已經係冇瘦身噶啦，係淨係靠一個佣金作為佢嘅收入。咁佢就亦都係屋企又唔夠錢交呢樣，唔夠錢交嗰樣咁樣啦。咁但係亦都喺第一幕呢度都有提到嘅，就係其實佢哋咧就嚟供甩層樓噶啦，喺佢六十歲嘅時候就嚟供甩層樓噶啦。 25年啦，佢供 咗25年，即係我諗好多聽眾都突然間，咦係咪講緊我係咪？咁啊差唔多供甩噶啦，喺佢六十歲嘅時候，咁啊都係一個好消息啦。咁想辦法啦，搞掂佢啦。咁與此同時咧，亦都講到咧，就係屋企有另外一個少少嘅狀況發生緊嘅，就係咩咧？就係佢兩個仔翻咗嚟啊！阿 Willie 啊，兩個仔，一個叫阿 Happy， 一個叫做阿 Biff。咁啊，兩個肥仔喺房度就瞓緊覺啦，應該半夜三更咁樣。咁啊，言談之間我哋就聽到咧，阿 Willie 就對呢個阿 Biff 就有啲微言啊，即係覺得佢唉咁大個人都唔生性啊，佢而家做咩話？走咗去西部度做啲 農場 啊、牧場啊啲幫工，都唔係話自己有個牧場喎、啊。咁又覺得喂咁大個人都唔生性，應該三十五歲咁上下 個 大仔，阿 Biff 係個大仔。咁佢話。喂，佢唔係噶嘛，佢以前細個好叻噶嘛，好聰明噶嘛，所有人都好中意佢噶嘛，佢冇理由係咁樣嘅。咁呢個太太阿 Linda 咧就開始講話，唉，你唔好成日咁針對佢啦，你唔應該咁樣針對佢。即係佢就開始發現佢哋兩父子，即係唔係而家發現啦，係一路發現佢哋近年都係咁樣嘅，即係次次都係狗咬狗骨，一見到就大家就好唔妥就鬧交嗰啲嚟嘅。咁你唔好咁樣對佢啦，咁樣。咁啊，輾轉啊，冇乜嘢啦。咁啊 ，Willie 就話：，唉，我有啲肚餓啊，落去食啲嘢咁樣啦。與此同時，亦都有可能因為咁咧，就吵醒咗兩個仔啦。咁兩個仔就喺房度，咁啊，基本上就懷緬下過去嘅，即係講話哇，我哋細細個成日一齊，即係住喺呢度啊。咁啊，而家咁樣諗翻都幾開心啊，咁樣。咁好重要就係佢哋講佢哋細細個物一路嗰個成長咧，其實佢哋兩個咧係有少少而家係逆轉咗嘅。嗰、那個逆轉就係、是、阿 Beef 咧細個咧就係啲即係風頭等嚟嘅，佢又打美式足球啊，又啲人又中意佢， 係 啦，係幾間大學有 offer 俾佢話要收佢噶啦咁樣。咁但係到咗而家咧，佢見到女仔咧淨係好怕醜啊，咁樣唔敢去， 冇咗嗰份自信啊， 係啦，冇曬嗰啲自信啊，啱啊，咁樣講法啱啊。咁啊 Happy 就同佢講話。 而家调翻转啦，佢就好有自信，你就唔知做乜咁怕丑咁做乜鬼啫，搵人我哋一齐出去玩下。 Happy 就系一个戒女王嚟嘅， 系啊，细细个嘅时候系你教我戒女噶嘛，而家我带翻你出去蒲啦，咁样就已经去到咁样。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哋都讲话，喂，咁你究竟想点啊？你人生目标系点样啊？佢哋就讲下就讲起咧，就其实哇，如果我哋两个人即系叫做 Lawman's brother， 两个人一齐搞一档嘢，就可以自力更生，即系乜都好啦，咩生意都好啦，咁都几好啊！咁倾倾下，佢哋醒起一件事啊，就系十年前啊，应该真系仲系阿 Bip 系廿五岁嘅时候咧，就系佢哋喺一个人个公司嗰度打工啊。咁佢喺嗰度打工嘅时候咧，到最后就有一个误会啦。我哋喺剧本入边得知嘅就系应该系一个误会啦，就系佢哋应该系有一个货柜嘅篮球唔见咗，咁就系怀疑系阿 Bip 就偷咗。咁到最后咧，阿 Bip 咧就唯有辞职啦，咁样。咁而临走嘅时候，呢个老板就同佢讲：，喂，你唔使惊啊，你以后有乜嘢你有需要嘅时候，你即管翻嚟搵我。 好想识佢嘅， 好想识佢嘅。咁已经过咗十年啦，系咪？而家佢哋就醒起，喂，咁我哋不如翻去搵佢啦，我哋问佢借$10,000啦，$10,000咁样。咁当时应该系二次大战后啦，咁啊，$10,000都绝对系唔少钱噶。咁但系佢哋就觉得，咦，咁样有得做喎，我哋有两兄弟可以拍住相，咁啊，咁啊好开心啦。咁佢哋就有咁嘅决定。咁但系喺同时咧，我哋又亦都开始听到咧，就系楼下咧，阿 Willie 喺度自言自语啊。咁呢啲自言自语，我哋听落去就系有啲我唔知佢系咩啦，初初咁样，咁佢就猛咁喺度讲啲奇怪怪嘅嘢啊，咁样就开始喺度讲，因为佢之前都赞过话阿西哥嘅时候，佢哋两个我仲记得佢哋帮我哋打蜡啊架车啊，好叻噶，佢哋啊打蜡啊真系直情系 pro 添啊，专业级数啊，咁佢就话两个仔好叻咁啊，去到我哋就开始听到佢咧系咁喺度自言自语， 系当好似就系个仔喺度打紧蜡咁样嘅， 系啦，好似个仔喺度打蜡咁，开始同佢喺度倾偈喎。咁然之后讲下咧，就突然间咧后生嘅时候，真系啱啱准备入大学嘅时候，嗰两个仔咧就啱啱打完蜡就走入嚟啦。佢啊猛咁喺度讲下车打蜡打得好唔好啊咁样。咁我哋就见到年轻嘅时候阿 Biff 同埋 Happy 啦。咁啊发生嘅事件系咩咧？就系、是、突然之间咧，隔篱屋就系有啊 Charlie 同埋阿 Charlie 有个仔嘅，就阿 Bernard。Bernard 咧其实就同阿 Biff 就系同学嚟嘅。咁就走过嚟啦，喂呀，你又唔温书，你快啲去温书啦！你数学唔合格，你就俾人踢出校噶啦，咁 毕唔到业噶啦。 系啦系啦，跟住阿 Willie 听到就系你都傻嘅，你好简单啫嘛，你俾啲答案佢考试用时，你俾佢咪得咯。跟住阿 Bernard 就同佢讲话，喂唔系啊，今次唔系学校嗰啲细嗰啲考试，系公开试嚟噶，我系会俾人拉嘅，我俾答案佢唔得噶，所以佢一定要温书啊。但系到最后呢个阿 Biff 同埋阿 Willie 都系，你走开啦。 我运动几劲啊！你啲 孱仔咁样，你书虫走开啦咁样。而阿 Willie 喺佢走咗之后都系话：，喂，佢咁样点掂噶？佢好彩我哋阿 Beef 就唔系好似佢咁啫。你睇下几醒阿 Beef 咁样。跟住阿 Beef 就话：，唉，啲人咧都中意佢，但系就唔系好中意佢咯。咁而阿 Willie 亦都有咁讲噶嘛，就系我出去开工，啲人就系好中意我啦，真系一个咁样嘅状况。但系到最后咧，亦都因为各种嘅原因啦，我哋见到嘅就系咩咧？第一。阿 Biff 佢又唔肯温书啦，咁咧同埋咧佢又有一啲少少嘅动作咧，其实系令佢唔系几得人中意嘅。第一就系佢话佢对附近呢啲邻居嘅嗰啲，特别系啲女同学啊，呢啲小朋友啊嗰啲，就唔系咁礼貌啊，即系唔系咁礼貌，即系好粗鲁啊，成日都咁样啦。跟住仲有啊，佢啊攞住个美式足球喺度玩啦。咁阿爸问佢：咦，点解你有个美式足球咧？佢话：我冇，我喺啊 locker 房嗰度啊，借嚟玩下咁啫嘛。咁啊，其实就即系偷翻嚟啦。咁佢就恃住自己，喂，我打波啊咁叻，咁啊学校一定睇我，老师一定睇我，攞个波嚟玩下啫，咁样就咁样嘅情况。咁但系到最后咧，呢个佢哋又走咗去玩嘅时候咧，阿 Bernard 又走过嚟啦，就话：喂，真系嘅，佢又走咗去边度？话咗要温书噶嘛，咁样。仲有啊，佢如果真系唔温书嘅话，佢会好大件事，真系毕唔到业噶啦，佢搞唔掂噶咁啊。虽然已经有三间大学话要收佢啦，咁呢个阿 Willie 听完之后咧，再加埋阿 Linda 加把口就系，咁又好似唔系喎。咁就阿 Willie 就开始亦都有啲发谋，喂，衰仔啊，咁你都要做你应该做嘅嘢噶，咁啊。但系就到最后亦都系真系不了了之啦。咁啊，其实呢一段戏咧就话系一个 flashback 啦，但系其实我作为一个读者，我喺度睇紧个剧本嘅时候咧，我就唔知道究竟呢个系 flashback 定还是我哋咪漫画佢喺度自言自语嘅，究竟系咩？我未系好肯定嘅。咁咧啊 ，Bernard 呢一笔啊搞完咗之后咧，就同我老婆喺度倾倾下偈，讲下呢样讲下嗰样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又唔知边度咧就传嚟一啲奇怪嘅笑声，有个女人嘅笑声咁样，我哋唔好肯定系咩嚟嘅。咁辗转咧就发现咧，咦呢、這个阿 Willie 咧同呢个女人咧就有一啲嘅交谈，而且嗰啲交谈咧就都。 幾有應該點講？係啦，親暱啦，佢哋兩個好明顯有係應該呢一個女人就係阿 Willie 嘅情婦嚟嘅。咁我哋就見到咁嘅情況啦，而且咧呢個情婦咧到最後咧亦都係問阿 Willie， 咦你又話你有啲私密啊係嘛？咁你話俾我，咁啊俾咗啲私密佢咁樣。咁啊話風一轉，我哋仲聽到嗰個女人笑嘅時候咧，又聽翻阿 Linda 又喺個屋企嗰度又喺度笑緊。佢就喺度咩咧？就喺度補緊啲嗰啲咁樣嘅物啦。咁阿 Willie 一見到咧就發爛渣啦，你唔可以喺我屋企度補物，唔準補。咁啊就叫佢攞走咗啲物咁樣，即係我哋將呢啲咁嘅事件開始楞翻埋嘅時候咧，就開始覺得咦嗰度即係有啲唔對路喎咁樣。咁呢啲咁樣嘅 flashback 回憶或者係佢思想嘅錯亂咧，即係仲有一樣嘢又會出現嘅，就係佢應該係有一個阿哥噶，阿 Willie 有一個阿哥叫阿 Ben 咁樣啦。咁佢個 Ben 咧就原來就發咗達嘅啦。咁佢點樣發咗達嘅咧？就係應該係跟 Willie 個阿爸，就去學下做生意啊。咁又話之前去過阿拉斯加，到最後竟然去咩咧？走咗去非洲，就發現咗有個鑽礦，就鑽石。咁啊，發達。咁啊，其實喺呢個咁樣嘅回憶入面，我哋睇咧，其實阿 Willie 就成日信話：，哎呀，我當日就蠢啦，我應該跟阿 Ben 走咗去。咁而家發咗達啦，就唔使煩啦咁樣。咁因為佢哋其實而家都唔夠錢交。 其實佢中間有一段係佢記得咧，阿 Ben 嚟叫佢即時走，但係佢老婆就話：你而家都做得幾好啊！咁佢嗰陣時都覺得係自己做推銷員咧都幾好嘅喎，將來都有前途㗎咁樣。 冇錯冇錯。 咁所以咧就係冇跟到佢阿哥走，而佢咧阿哥每一次出現喺佢個回憶裏面咧，都係好趕時間嘅，趕住上車啊，趕住去第度啊，咁樣就係俾咗個壓迫感佢哋。 係。咁而喺呢個回憶入邊，其實係當年都係咁，就算佢叫做賺得到錢嘅時候，都係又唔夠錢啊，連個雪櫃都係供啊，個車都係供啊，全部都唔夠供，都未供完啊，已經壞啊個雪櫃，即係個狀況係咁樣。而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佢突然間就即係一半叫醒翻啦，嚟翻嗰個現實啊，就係佢60歲嘅時候，咁啊啲屋企人有啲人嘈醒咗啊，走落嚟啦。就了解咩情况啦，咁而到最后呢个 Willie 亦都系啦，我费事同你讲，我出去行下好过，咁啊走咗出去啦。但系咧呢个时候啊，阿 Linda 呢个妈妈咧就开始同两个仔讲，其实件事唔系你想象中咁简单。第一就系咧，佢而家冇收入啦，系靠佣金啦。第二咧就系其实咧，按照阿 Linda 所知咧，根本佢就赚唔到钱。佢次次话有钱翻嚟咧，其实都系咧个好朋友阿 Charlie 借俾佢嘅啫。根本佢就冇錢嘅，屋企又要供呢樣，又要供嗰樣，連俾 insurance 即係俾保險都冇錢。咁你哋兩個啊，淨係識得吊兒郎當咁樣，你想點啫？仲呢個阿 Beef 又猛咁話個阿爸衰，而最大嘅一樣嘢咧，就係呢個阿 Beef 就話呢個爸爸係 is a fake， 即係佢係假嘅，佢係呃人嘅，佢係一個騙子嚟嘅咁樣。咁就喂你講乜嘢？你講得清楚啲，我唔會講啦。呢啲係我同佢之間嘅嘢，我唔會話俾你聽咁樣。咁但係咧，到最後 Linda 亦都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就係話。除咗呢啲嘢之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根據現所公司之前，因為佢阿爸又有啲即係話揸架車上個磅咁話啦，有啲咁嘅意外咁交通意外嘛。根據佢哋個調查之後咧，就發現咧有理由相信阿 Willie 咧就唔係交通意外嚟嘅，係有可能佢想自殺。嚇點解佢會自殺咧？咁兩個仔聽咗都好愕然啦。咁開始連阿 Happy 都話阿 Beef 就係、是、一定係你衰啦咁樣。咁就叫佢你以後唔好再咁樣話阿爸啦。咁跟住就話俾你聽就係阿爸突然間又行唔知行咗去邊又走翻嚟。跟住佢哋就同阿爸講啦，我哋有單嘢我哋諗掂咗啦。我哋就係揾翻10年前阿 Beef 個老闆，我哋就諗住問佢借一啲錢，就係搞盤生意。咁呢個阿 Willie 聽到之後咧就 开心翻晒啦， 即刻就即系觉得系个仔终于都生性啦，做翻样似样嘅嘢。咁佢亦都作为一个推销员，佢就教佢个仔嗱，你应该点样做啦？你要着得光鲜啲，唔好挂住讲少啦。 唔好一开始攞咁少钱啊， 系啦，又专登攞多啲啦，咁样。仲有啊，你又唔好讲咁多嘢，即系好似成熟稳重啲咁样。唔好同人哋讲你喺个牧场度打工啊，你话你喺西部边做紧啲生意咁样。即系总之各样嘢咁样啊。Willie 就突然间好似醒翻咁样嘅，第一幕就喺呢度完咗。 这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里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去到第二幕啦，咁一早起身咧，呢、這个阿 Willie 就喺度食紧早餐啦。其实佢就系准备要出去见佢而家个老细啦，阿 Howard 啦，嗰啲仔就已经走咗出去要搵嗰个之前嗰个老板噶啦，咁样。咁食紧早餐嘅时候，阿 Linda 就同阿 Willie 讲啦，佢话：，诶、哎，仲有啊，两个仔今晚咧专登 book 个台，话同你食饭啊，咁啊，因为值得庆祝啊。如果两件事都搞掂，你又以后稳定啲啦，坐 office 啦，唔使周围走啦。佢哋又倾成单大生意，咁啊掂啦，咁啊咁啊好。呢、這个 Willie 就去见佢老板啦。咁啊，去到见佢老板咧，呢、這个老板咧就其实已经都系30几岁啦嘛。咁、就喺度播翻一啲录音带啊，就系叫阿 Willie 听，你睇下我个仔啊，同我个老婆啊喺度玩啊，啲声。 這個新科技啊，即系录音， 系录音机啊，几犀利！咁你听下几得意咁样，咁啊播出嚟俾阿 Willie 听 ，Willie 就啊系喎系喎，几得意喎，哇！有啲新科技啊咁样，咁啊听完之后咧，就辗转就一揾到时机咧，佢就话我想睇下咧，可唔可以就转翻嚟喺 New York 就坐 office 就唔使周围走啦，我都即系年纪大啦，我都攰啦，想唞下咁样，佢就咁讲。咁但系阿 Howard 咧，亦都就系好老实啦，佢都唔嘥时间，佢就话。即係其實，如果你咁講嘅話咧，咁我就不如即係直接同你講啦。我哋覺得不如你都係休息一下啦，唔好做啦。即係直情係炒佢，根本就係、是。跟住呢一個 Willie 就當然係好嬲啦。佢就喂，我幫你老豆打緊工，我每個禮拜啊嗰、那個 commission 啊係幾多幾多幾多嗰陣時啊，你都唔知喺邊度啊。而家到我要求話想翻嚟喺呢度坐 office 啊，你同我講話炒我。即係幾多人啊？到咗80几岁、90岁啊，都係仲喺度坐喺 office 做好嘅 sales 啊！你知唔知道我係邊個？我係一個出色嘅推銷員，所有人都睇我頭噶咁樣。因為佢一路都好炫耀自己曾經係一個好出色嘅推銷員嚟嘛。咁但係阿 Howard 到最後同佢講就係、是。其实我有客要见啊，不如你嗱，你冷静下，冷静5分钟，咁你好走啦吓咁样，咁佢就已经出咗去唔理佢啦、 嗯。 但系咧 ，Willie 咧就突然间，我就直接描述系咩咧，就系、是、佢就开始有病发啦、 嗯， 就系、是、又开始喺度自言自语啊，又见翻啲旧嘅影像啊，嗰啲人物啊，嗰啲咁样。咁而喺呢个时候，佢又唔小心揿到嗰个录音机啊，佢已经开始觉得好嬲啊。咁阿 Howard 又再走入嚟，喂，我真系有人要见啊、嗯，你真系要走啦。咁咪走啦，咁離開咗佢個老闆阿 Howard 嗰度咧，咁其實佢就喂好唔掂啦 ，Willie， 咁要想辦法解決咧。第一，你原本話想調翻嚟又調唔到啦，又其實係要交租交保險乜噶嘛，咁佢又從思顧忌啦，就係揾個老友阿 Charlie 啦，咁啊走上阿 Charlie 嗰度，走上阿 Charlie 嘅公司嗰度咧，就見到第一個人咧就唔係 Charlie， 就係阿 Bernard， 就係阿之前細細個同阿 Beef 同班同學嗰個書蟲咧，咁啊見到佢啊，大家寒暄幾句咧，喂。点啊，几好嘛，乜乜乜咁样啦。咁到最后啊，病咧就话啊，其实我而家有少少赶，我差唔多要出去噶啦。咁、嗯、啊，你做乜嘢啊？我冇，我去华盛顿嗰度咧，我就有单 case 要打咁样。哦，咁样啊，咁啊，都几好啊，咁啊，系嘛，即系其实都唔少嘢啦，已经系而家系人哋一个律师。但系嚟到呢度，阿 Willie 亦都有一样嘢，突然间就问佢，就系话，我想问点解阿 Beef 会搞到今时今日咁？佢细个好醒噶嘛，你都知噶咁样。咁啊 ，Bernard 咧就讲翻话细个嘅时候，佢嗰年嗰个暑假咧，其实就有一件好奇怪嘅事嘅，就系、是、其实佢数学唔合格啦，咁、就即系可能会毕唔到业啦。其实原本学校嘅要求好简单嘅、就系你留翻学校，即系读埋个 summer school， 即系读埋个暑期班，咁啊算啦都。但系唔知点解阿 Beef 咧就去完 Boston， 去咗波士顿度揾你啊嘛，即系同阿 Willie 讲话去咗波士顿度揾你啊嘛。喂，原来你翻嚟之后佢就唔知做乜鬼就销声匿迹，佢就唔肯翻学。自此咧，咁当然佢就真系一尘百踩啦，亦都又上唔到大学啦，冇学校收佢啦，咁样咪就 系 咁咯。 咁 我想问啦，系啦，咁我调翻转头问你啦，咁喺 Boston 佢揾你嗰单嘢究竟发生咩事先？咁样。咁呢个 Willie 就知唔以对，然之后就唉、哎、我唔知啊，总之你以后唔好再话 Beef 唔好啦。咁啊，佢都唔系人哋话佢唔好，系佢无啦啦抄出嚟讲㗎嘛。咁但係到最后阿 Charlie， 即係呢个 Bernard 个爸爸，亦都系阿 Willie 个好朋友呢，就走出嚟就喂你赶时间㗎，仲喺度倾你嗱临要走㗎啦，真系，因为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走咗之后呢，呢、这个 Charlie 就同阿 Willie 讲啦，系啊，佢而家去华盛顿打单大 case 啊，咁样吓。点解佢要打单大 case？ 即系喺个 Willie 系高等法院好劲喎，咁啊吓佢原本系书虫嚟喎，佢点解连讲都唔讲咁？咁啊又唔系咩真系好大件事，即系佢亦都唔系话要炫耀啊嘛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咧，咁呢个 Willie 咧亦都系讲出嚟就系话，我需要问你借啲钱啦。咁呢个 Charlie 就。唉，都知㗎啦，老規矩又攞50蚊出嚟俾佢啦。咁但係啊 ,Willie 就话50蚊唔够啊。 連交保險都唔夠啊。咁、 嗯、 跟住就阿 Charlie 又忍唔住啦，即係其實之前都問過佢啦，就係、是、喂，不如咁啦，你嚟我度打工啦，我俾份工作你咁樣，你又唔使咁辛苦啦，你喺我度做嘢咁樣，咁我話出糧俾你，等你都唔使咁辛苦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 Willie 就唔知因為咩啦，最簡單就係可能係自尊心啦咁樣。咁佢就覺得、哦、我有乜理由喺度打工？唔使咁樣。然之後就問佢借啲錢咁、嗯，到最後亦都呢個阿 Charlie 咧，即係喺發緊晦氣嘅情況之下，就係唉俾你啦，你要呢啲就俾你啦。我都唔明你，我想幫你，你究竟想點啫咁樣？咁到最後呢個 Willie 亦都係即係嬲嬲地咁樣走咗啦。咁啊，即係鏡頭一轉啦，即係我話鏡頭一轉，大家知唔係鏡頭啦。總之就係、是、即係個戲就寫到係咩咧？就場景轉咗，就去咗嗰間餐廳度。咁呢個 Happy 就同嗰個 waiter 就好熟嘅，大家喺度準備緊個晚餐咁啦。咁啊未見啊 Beef 亦都未見啊 Willie 佢哋未到啦。三嘢唔係兩嘢啫，就第一就係一定要有女啦，係咪？有啲女士喺附近出現啊，Happy 就已經好叻咁啊，已經兜搭咗佢哋啦。咁啊得一個，因為佢知道咧自己個哥哥又會嚟，所以就叫佢啊，你有冇啲姊妹得閒咁啊，使唔使嚟玩下咧？咁樣咁佢就即刻去咗打電話啦。咁喺呢個時候啊 ，Beef 就出現啦。阿 Beef 出現就喂點啊單嘢咁啊，跟住佢就話賴嘢啦。我走去佢公司度等咗佢好多個鐘頭，等完一陣又一陣，等完一陣又一陣，足之等到收工，等咗五六個鐘啊，應該最少。到最後咧，個老闆出到嚟，我問佢你記唔記得我啊？我係阿 Beef 啊，你咪話有嘢可以揾你嘅。Who are you？ 即係完全唔知佢係邊個，咁佢就。死啦！即系过咗十年之后，原来人哋根本佢系边个都完全冇印象，完全唔想知道系边个。你唔好嘥我时间，转身就走咗、嗯。你唔好话借钱啦，连坐低倾偈嘅时间都冇啊！吓，咁死咁点算啊？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咧，爸爸就出现啦。阿 Willie 就嚟到一间餐厅度，咁啊嚟到就问点啊点啊，你单生意经营点啊？咁啊 Happy 就报喜不报忧啦，其实都唔系报喜不报忧，摆明就系呃佢阿爸，就话。掂啦，冇问题啊，搞掂啦，你放心啦，冇事啦，我哋系搞掂啦。咁但系到最后咧，阿 Beef 亦都系忍唔住就将嗰个事实就讲咗俾佢听。我去到人哋根本连认都唔认得我，你仲想我点啫咁啊？咁啊， 仲要仲衰就系佢净系仲要偷咗人哋支笔嘅。 系啊系啊，仲有就系佢唔知做咩嘢，总之佢就见到人支笔，佢就攞咗人支有支好靓嘅支水笔啦，咁啊攞走咗咁样。咁呢个亦都系之前佢偷咗波啊，而家偷支笔， 即系 有个有个咁样嘅习性。呢、這个 Beef 系有一个咁样嘅人物咧，咁令到阿 Willie 就更加系好嬲啦。咁佢好嬲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冲入去厕所啊。咁冲入去厕所咧嘅时候咧，呢两个兄弟咧，卒之系点咧？就系、是。捉埋嗰兩個女仔，然之後就走咗去玩，就話：哦，嗰個係啊，邊個嚟嘅啫？唔係好識嘅，然之後就走咗，咁啊抌低咗個老豆。咁老豆去到個廁所入邊咧，又係嗰啲咁樣嘅回憶啊、幻想啊，又走翻出嚟啦。咁佢喺佢回憶入邊咧，仲有另外一件事咧，好緊要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嗰個情婦。咁原來佢喺波士頓嘅時候咧，曾經係發生過一件事嘅，就係佢同嗰個情婦喺間房入邊喺度傾緊閒偈、依泣緊嘅時候。突然间就门钟响啦，咁呢个门钟响就唔系何许人，就系、是、阿 Beef， 咪之前话阿 Beef 就走咗去波士顿揾佢，应该就系呢次嚟嘅。 系啊，就佢去数学知道咗唔合格之后咧，佢就都有个打击，就谂住揾爸爸，因为爸爸系好崇拜嘅一个偶像嚟嘅，咁就去咗波士顿嗰度咧，就揾爸爸 千里迢迢系咪？ 咁啊就系啊，点样上到嗰个房？ 上到嗰个房就原本阿 Willie 谂住收埋呢个情妇就喺个厕所入边啦，咁点知咧呢个阿 Beef 咧就同佢讲话翻去啦，我哋翻去啦，咁啊，好，原本谂住翻去啦，喺呢个时候个情妇啊唔熟性啦，系咪就走出嚟无啦啦咁样，咁样走出嚟，咁啊点算咧？呢个阿 Willie 以为自己好哦，佢就住巷尾嗰边嘅，因为酒店啊嘛，佢就游紧啊，咁啊冇锁匙又翻房乜鬼都好，总之佢喺度，你冲完凉啦，冲完凉你好走咯，咁啊呢个就我哋以为家有喜事啊，就唔系家有喜事嚟嘅，就咁样嘅情况之下，阿 Beef 亦都唔系傻噶啦，就即系发现咗一样咁嘅嘢，咁阿 Beef 就跑走咗噶啦，其实即系原来我哋一路听到阿 Beef 话啊，佢个爸爸。是一个真是虚伪的人是假的，就是这件事件引发，亦都这件事件引发到他后来又没有去到 summer school， 没有回 来。 那他就真是导致到今时今日他去到35岁的年纪就继续是这样。而他跟他爸爸的关系亦都是急转直下，因为我们之前见到他细细个打蜡的时候跟爸爸的关系很好的嘛。到最后呢在他的幻觉之中呢，突然间个 waiter 就走入来了，哎你没事嘛先生这样。那他就说哦没事。他还呢，即係我覺得雖然唔係話好重要，但係我 都值得講嘅就係、是、佢要俾貼士嗰個侍應啊。嗰、那個侍應話唔使啦，你啲仔俾咗啦。佢話唔得，我一定要俾貼士。即係已經係冇錢㗎，但係佢都堅持要做一樣咁嘢。到最後佢就走咗啦。喺呢個時候，阿 Beef 同阿 Happy 就翻嚟屋企啦。翻到嚟就阿媽就極嬲啦，就係乜嘢事啊？你兩個點解你會抌低咗個阿爸喺個餐廳度？你哋點可以咁樣啊？但係因為嗰個情況就係佢哋頭先咁講啦，就係佢哋又借唔到錢啦， 又唔知點面對個老豆啦。其實係即係想逃避啦。 係啦，咁而個老豆咧，佢又俾人炒埋啦。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你哋咁樣對個爸爸，咁想點咧？咁樣咁呢個媽媽鬧完兩個仔之後咧，咁阿 Beef 就周圍去揾個老豆啦。咁點知阿老豆阿 Willie 喺度做緊咩咧？佢無啦啦喺後花園攞住個電筒喺度，唔知種啲乜鬼嘢喎。咁佢覺得好奇怪啦，而到最後咧，呢、這個阿 Beef 就係拉翻個阿爸入屋，然之後就同佢講話，我決定走噶啦咁樣。咁呢個阿 Beef 同阿 Willie 咧，跟住就嗌咗一場大交啦。呢、這個 Willie 咧就講咧，呢、這個仔啊，佢就覺得喂，點解你成日都唔聽我話？你唔做我叫你做嘢，你跟住我咁樣做，你就應該係得噶啦。你係點啊？你係醒噶嘛？點啊？你係咁啊？但係呢個阿 Beef 咧，輾轉亦都話喂，其實我唔係，我真係唔係你想象中咁醒嘅啫，即係有跡可查。沉噶嘛，系读书又唔系好叻啦，系得打波叻，波牛嚟嘅啫。其实跟住佢又有铺偷嘢人啊，奇奇怪怪咁样，即系其实佢唔系咁叻噶咋咁样。佢只系一个好普通、好平凡嘅人嚟啫。你仲想我点啫咁样？而到最后呢、這、一个阿 Beef 咧，到最后系开始喊啊！即係根本佢就唔系喺度怨紧话，当年佢发现原来爸爸有个情妇，其实佢一早已经系。即係叫做原諒咗個爸爸，即仲可以點啫咁樣？佢都冇嘢，但係最慘嘅佢一路承受一個好大嘅壓力，就係爸爸對佢有一個好大嘅期望，但係佢根本乜嘢都做唔到，因為佢只係一個好普通嘅人咯。係。咁而見到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咧，呢個阿 Willie 亦都開始即係明白，誒、哎、其實個仔係一直係愛自己，唔係佢想象中咁一路都同自己作對啊。喺咁樣嘅時候咧，突然間佢就話：，誒、哎、大家瞓啦。即係佢都話咧瞓啊咁樣，但係佢自己又唔瞓喎，跟住佢又有啲嗰啲咁樣嘅幻覺咧，又再走出嚟，而嗰個 Ben 又再走咗出嚟啦，即係佢哥哥。咁佢對住個哥哥就話：，哎呀，我如果有2万蚊，即係唔好多啦，2万蚊可以幫到佢個仔嘅話，咁佢就一定會可以，唔好講飛黃騰達啦，起碼會掂先啦，佢應該會掂噶啦咁樣。咁佢就到最後係諗起就係、是，佢、哎、可以做嘅嘢係咩咧？卒之佢就係做咗呢樣嘢㗎喇，就係佢揸咗阿姐出去、然之後就係撞車死咗，佢嘅保險金就可以咁樣俾到佢仔，而呢度就係所謂嘅 Act 2嘅完啦，即係唔完全係完，因為之後仲有少少戲嘅。咁呢仲有少少戲就係咩呢？就係、是、已經係 Willie 嘅葬禮。咁呢個葬禮就一群人喺度圍住喺度啦，咁但係圍住呢群人就係咩呢？就係、是、戲入面我哋差唔多我哋見過嘅主要人物，即係同阿 Willie 有關嘅人。咁但係呢，由於呢個 Willie 一路有講就話，喂佢好多朋友㗎喎，佢所有人都好鍾意佢㗎喎，呢個就係佢個葬禮，冇人嚟，冇人記得佢，冇人認識得佢。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哋都唔知道應該係開心定係唔開心，就係、是、層樓啱啱供完啦，即係喺佢死嘅呢個 moment 喺佢嘅葬禮度，我哋嘅呢間屋供完啦，甩爛啦，我哋終於完成咗，即係呢個係佢人生其中一個最大嘅一個使命，佢亦都完成咗。咁而到最後咧，呢、這個大仔咧，阿 Beef 咧，都係決定話我都係走啊，即係都唔會可以有啲咩作為。但係呢個細仔阿 Happy 咧，就覺得我要繼續留喺度，即係爸爸做落嘅嘢，我想辦法，我繼續喺度做咯。我可能我可以我做 sales 又好，乜都好啦，我要繼續留喺度。咁啊，故事就完咗喺呢個位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咁啊，啱啱阿初就同我哋讲咗 Alvin Miller 嘅 Death of a Salesman 啊，成个故事好清楚咁样讲晒。 系啦，讲完个故仔之后，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系时候讲拜拜啦，系嘛？ 唔系嘅，嗱，我哋就因为着重于系究竟个剧本背后带到啲咩俾我哋，或者我哋喺欣赏呢个剧本嘅时候，用一个点样嘅角度？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可以话经典中嘅经典，系一个舞台剧嘅剧本。咁啊。我哋喺讲故事之前啊，咁都有提过啊，呢一个剧本好前卫啊，喺写嘅时候，喺当时啦，咁啊写嘅时候1949年嘅时候，非常之前卫，因为入面有好多喺舞台上面一啲时空交错。 啱啱聽到阿初講啊，點樣去講到阿 Willie 佢嘅人生啊，有好多佢嘅幻象又好，甚至係究竟係回憶定幻象咧，唔知道呢樣嘅前衞係咪喺當時嘅劇本其實真係比較少有呢一種嘅時空穿梭嘅題材出現嘅咧？ 其實咧你又唔可以話佢係時空穿梭嘅，因為佢咧係。好咁樣利用咗呢、這個， 而家叫意識流咯。 佢係利用咗呢個人物啊嘅內在，佢嘅思想啊嗰種片段式咧。咁加上呢個人物咧，即係我哋而家睇咧，就係叫做有情緒病啦。咁當時又冇呢啲 terms 噶啦，咁樣咁佢個即係胡思亂想啦，可以咁講啦，係。有回憶嘅成分啦，亦都有一啲係佢虛構嘅成分，即係喺回憶之中再有佢自己嘅幻想啦。咁係咁樣嘅片段咧，其實佢尤其是個第一幕咧，佢係用咗好大段係做佢腦裡面嘅嗰樣嘢嘅。咁而每一個片段同片段之間嘅嗰個構點樣由一個片段去到另一個片段咧，嗰、那個聯繫嗰、那個 flow 咧，其實係好流暢，同埋係好吸引㗎。即係十年前其實我應該睇過呢個劇本嘅，咁但係嗰陣時對我自己未開始寫劇本啦，咁我冇覺得呢個劇本係哇咁犀利，嗰陣時嘅感受冇咁大。今次再睇嘅時候咧。可能自己又有寫劇本啦，我就覺得呢個戲我好明白點解佢係咁勁啦。開始，尤其是個第一幕咧，佢咁樣寫。如果你睇個事件啊，如果我哋平時睇即係一個戲，你最容易寫就係有事件帶住去寫噶嘛。咁其實佢第一幕咧，根本上冇乜事件發生嘅，就佢成個事件就只不過係佢翻到屋企，然之後落咗下低飲牛奶，其實就係咁嘅啫嘛，冇嘢發生。但係佢寫呢段全部喺佢腦裡面嘅一紮嘢咧，係。你可以話佢甚至唔係一個線性嘅回憶嚟㗎，佢係有跳躍嘅喺個時空上面。 冇錯。 但係佢嗰個流暢嘅程度，同埋我特別中意有一場咧，就係其實回憶之中係佢同佢太太嘅一段對話嚟嘅，就係講俾佢太太聽，佢覺得自己開始唔受歡迎啦。已經去到見客咧，啲客人唔係咁歡迎佢，甚至會笑佢啦。跟住佢太太就安慰佢話：唔係啊，你喺我心目中你係最好㗎，你係最靚仔、最 handsome 嘅咁樣。跟住咧就開始有個女仔嘅笑聲喺側跟就另一個空間我出現啦。但係呢個威利咧，佢就同我老婆講，佢話其實我唔係真係咁好嘅啫，我係一直好想做好多嘢去補償俾你，我係想做好多嘢係為咗。然之後就喺呢個位咧，嗰、那個情婦咧就答佢啦，係我啊，係我啊，你係咪講我啊？我咧係睇上你先嘅，唔係你睇中我先噶。咁而威利就喺嗰個位咧。就行過咗去嗰個情婦嗰個位咧，就開始同佢做一段戲，嗰、那個就係佢同個情婦之間嘅回憶嚟噶啦。咁呢啲咁樣嘅穿插咧，你會覺得係好流暢噶。咁成段都係咁樣喎，佢中間有唔同七八個唔同嘅場景呢啲。其實好難寫啊！我睇嘅時候，我覺得真係，如果演員有時你做戲咧，你會覺得自己好似上咗身咁樣。呢、這個劇本我覺得佢寫嘅時候都有呢種感覺噶。咁我後嚟睇翻啲資料咧，都有啲中嘅，因為原來佢係寫完《All My Sons》啦，就冇幾耐咧，就有人揾佢寫一個劇本。咁本身咧，佢就揾咗間屋仔咧，呢個 Arthur Miller 就自己喺裡面咧諗住寫另一個劇本嘅，但佢點咗幾個月咧，都冇乜寫到嘢出嚟。咁突然之間有一晚咧。佢就話佢突然之間記得起有一個角色啊，有一個人物啦，就係佢以前喺佢個爸爸嘅工廠，爸爸佢以前開工廠嘅，佢個爸爸咁樣就有一個老推銷員。咁佢突然間記起呢個人物啦，呢、這個人物咧個形象喺個腦咧不斷咁膨脹，然之後佢就發覺，如果佢只係將呢個寫為一個其中一個角色喺個劇本度咧，唔得太喧賓奪主啊，佢就覺得直情要抌開完先去想寫一個劇本，係另外開一個劇本，就係以呢個推銷員為主角去寫一個新嘅劇本。然之後佢就用咗嗰一晚啫，嗰一晚去到第二朝早，佢就已經完成咗三分之二呢個推銷員之死嘅呢個劇本啦。咁雖然佢後嚟佢仲用咗半年時間去完整成個劇本啦，但係你可以想象到嗰樣嘢係大到嗰一晚嗰個感覺咧，係佢可以即刻就寫咗咁樣出嚟，嗰樣嘢係真係我自己覺得。系，亦都真系咁样先写到嘅啫，我真系觉得系啊呢一样嘢。 因为呢个角色，我谂 Arthur Miller 当时对佢一定系有一个好大嘅感受嘅、因为我哋而家咁样睇翻啦，呢个戏叫《推销员之死》，而嗰个戏咧就系我哋所有人入场之前就带住《推销员之死》入场。虽然Lucretia 头先话个 Act One 好似冇事发生，但系唔好忘记，我哋睇住个推销员行入嚟，而个戏叫《推销员之死》，我哋就系睇。點解呢個人會死咗嘅咧？哦，呢、這個人入到嚟咧，初初我喺度睇個劇本嘅時候，嗰、那個所謂嘅 Act One 咧，其實我睇落就係、是，哦，點解呢個人奇奇怪怪咁樣？佢可能好攰咁咯。 最奇怪嘅唔係佢啊，我睇睇下嘅時候、嗯、最奇怪係佢個老婆啊。佢、 嗯、 個老婆點解會對佢咁好嘅？即係唔合理地好嘅。而喺個戲入面呢，其實後面一路都冇交代過，但係實際我個理解係咩？係呢個老婆呢，佢知道自己個先生呢係有精神問題，或者唔係精神問題，可能係老人病啦，可能係老人痴呆啦。 其實佢已經知道佢有自殺傾向㗎啦， 又有自殺傾向，所以我哋見到嗰個戲嘅時候，其實呢、Lucretia 話冇咩事件發生，我睇嘅時候唔係啊，我睇嘅時候係，哇喺呢度咁樣咧咩事啊？點解呢兩個人個相處係咁樣發生緊咩事、啊？我一開始睇嘅時候係一個謎嚟噶。 係啊，呢個戲同埋一個好好嘅地方就係佢啲細節位咧，佢寫得好好嘅。佢、 嗯、 好早已經差唔多一入嚟咧，佢已經有講佢架車啦。佢話架車開篷噶嘛，佢揸揸下架車翻嚟嘅時候咧， 開篷佢係話個 windshield 或者係擋風玻璃啊， 係啦， 佢擋風玻璃，而啲車係打得開， 係啦，可以打開嘅。咁但係後嚟我哋就發覺原來咧講都幾講咧，佢原來而家架車係唔可以打開嘅喎。咁佢講緊其實已經係佢幻想之中㗎喇喎，同埋呢個戲其中一樣亦都好成功嘅就係、是、尤其是喺舞台呢，其實你最成功就係你可以令到觀眾同你一齊走入去嗰個幻想嘅空間，即係佢 imagination 你用到。而呢個戲呢，佢一開始呢亦都有講咗，佢太太講咗一個話，頭先兩個仔返咗嚟呀，佢哋一齊出去玩呀，咁嘩佢哋成間屋呢都有佢哋個蘇喉水呢嗰、那個味道呀、嗯，呢場戲咧，佢其實出現咗兩次嘅，喺 Act Two 咧，亦都出現咗一個。佢話頭先我哋朝早咧趕住出去見工嘅時候咧，又係咁樣嘅。 嗯， 其實呢場咧係冇喺個戲度呈現過噶、嗯，但係咧，你觀眾已經好直情係見到嗰個 picture 噶，同埋咧聞到嗰陣味噶。咁、 嗯、 好早咧，佢已經令到你嘅觀眾咧，你會入咗去佢個世界，同佢一齊去 imagine、嗯。所以阿威，你去啲想像啊、幻想嘅時候咧。嗯，你係一齊同佢行， 同佢一齊行。 而喺舞台上面，你做到呢一樣效果咧，觀眾就會覺得係好 magic 嘅。 係， 亦都係其實電影咧，反而係冇咁即係咁好睇噶，反而係 會係 咁樣啊。係。 同埋你頭先講嗰個所謂冇咁好睇嗰樣嘢咧，我嗰個少少嘅注腳係咩咧？因為我哋雖然話，哎呀，那個演員要一個鐘一戲咁樣做曬個 act one，、嗯、一個鐘一戲咁樣做曬個 act two， 好似好難。但係其實某程度上咧，亦都有佢易咗嘅地方，同埋對喺演技上面咧。嗯，是有直接的影響的，即是譬如剛才 Lucretia 提過有一場戲，就是說那個情婦那場戲這樣，他剛剛才轉身跟那個情婦在那裡互相挑逗完玩完一輪的時候，突然間個老婆就在那裡家裡在補緊物，他另過來就見到這件事，那那個戲其實是大戲做的，因為我們是跟著那個角色，他剛剛行完那條路，然後行完那條路剛剛跟個情婦在他腦裡面，即其實我們的認知在個寫實的環境，就是他腦裡面剛剛醒起个嗰个情妇，回一回神嘅时候，见到个老婆，个老婆喺度补紧物，仲要佢啱啱送咗啲物喺个回忆入边，佢啱啱送咗啲物俾个情妇。呢样嘢系令到嗰个角色嗰、那个 act 系好大，而因为我哋如果第一系个演员嘅时候，佢啱啱做完嗰场，即刻大戏做呢场咧，佢易做好多。第二，我哋作为观众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见到呢一啲唔同嘅事件直接对嗰个角色当时嗰个影响。而呢样嘢咧喺电影度咧系难做到呢个 magic 嘅感觉多啲嘅，所以呢个亦都系呢个戏保留翻喺舞台剧。我覺得會有某一啲嘢係更加好嘅，同埋呢個戲其中一樣嘢勁係勁在咧，呢、 嗯、 個題材我哋而家咁樣睇咧，1949年咧，同我哋今日喺香港嘅生活係完全冇兩樣啊！完全冇兩樣，個個都係咁。我嘅生活係咁，我諗翻我屋企人嘅生活係咁，我阿爸嘅生活係咁。 廿五年一公層樓， 我真係睇佢啊！即係最後喺個即係墳場嗰度啊，佢太太講嗰段對白，即係對住個墳就係話。我冇辦法明白噶，佢話我哋25年啦，終於供完咗層樓，冇曬債啦，我哋點解你係揀喺呢一個時候啊？但係最悲劇嘅地方其實就係、是。正正因為佢死咗，你先至可以供完嗰樣嘢 啊！你唔死你供唔完佢啊！ 反而冇個價值啊！ 真係我 呢、這個真 係 最 我都開始諗啊！最近啱啱攞咗首期，我真係覺得有啲賴嘢啊！我嗰個悲哀，我哋只可以笑出嚟。而家你諗啊，即係佢得意嘅地方係因為個戲其實入面有好多位喺度暗諷緊，而家嗰個所謂嘅資本主義。你諗下，工廠嘅老闆唔記得佢，係嘛？嗰、那個十年前嘅老闆話：你有咩事翻嚟揾我啊？搞笑嘅啫。伎俩嚟嘅， 同埋佢讲嗰个做推销员啊，嗰样嘢就系要冲啊嘛，即系佢好明显，佢同埋 Charlie 啦，嗰个咧就系对比嚟嘅，人哋就 系 做实业嘅，系咪？佢仔做律师嘅，就好低调嘅，咁但系佢呢个家庭咧就 系 乜都要冲嘅，即系少少嘢就已经讲到好大嗰样嘢，咁最后其实佢系有讲噶，佢系话我唔记得边个角色同佢讲话。 咁你推銷員就係要做呢樣嘢噶嘛，所以佢係要咁樣噶嘛。但係就係講緊嗰樣即係假大空嗰樣嘢啦，即係我哋而家就係我哋而家股市啊咁樣，呢啲都係其實係用緊呢樣嘢噶喎，即係更加虛噶嗰樣嘢。 而 Alpha Miller 喺當時就已經係咁樣去睇嗰個世界，即係我喺度諗翻咧。我五年前、十年前我都唔識得咁樣去諗呢個世界嘅、我都係近呢幾年真係叫做喺呢個商業社會度打滾咗一排之後，我先開始發覺呢個商業社會嘅虛假。 但係你諗下就係、是，即係所以點解我哋十年前睇嘅劇本嗰、那個感受冇咁深？ 我哋 仲係喺嗰個即係經濟好好啊嗰、那個咁嘅幻象裡面啊。然之後，但係而家呢一刻。嗰幾十年啊， 同埋特別係當我哋係學生喺學校嘅時候，就總係覺得啲老師係嚇我哋㗎嘛，點咁深啊，咪咁囉，咪推算咪死咗囉咁樣。但係有陣時有啲劇本有啲嘢呢係真係需要人生閲歷，即係你唔夠人生閲歷，你夾硬逼一個年輕人去睇話明話同佢講，即係你諗下，我而家喺度諗美國啊，我諗中學啊，全部要睇推銷員之死啊，點會可能明得曬啊佢哋？ 不過而家呢個環境好啲，因為你無論美國啦、歐洲啦，大家都喺一個經濟嘅衰，即係你會感受到嗰個貧富懸殊啦，嗰樣嘢會可能容易幫你明白啲呢個戲講緊嗰樣嘢。 係 對資本主義嗰個反，即係控訴嚟嘅，我覺得甚至唔係反思。 絕對 係 啊，絕對係啊，即係導致有個人死咗喎。呢個係一個人，佢喺一個推銷員，到最後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死咗。 其實呢個題材亦都係咧接住佢上一個戲，我哋上一個戲講啦，即係《All My Sons》嗰個，佢都係已經提出咗呢樣嘢。有啲嘢甚至係父子嘅關係啦。其實佢上一個戲都係有咁樣講。不過嚟到呢個戲咧，我相信佢寫完上一次嗰個戲，佢亦都諗多咗啦，亦都知道點樣係會更加好啦。所以嚟到呢個戲，嗰、那個父子嘅關係咧係更加觸動你啊！如果我哋上次覺得有啲係唔夠力嘅話咧，佢呢個戲完全係即係超額完成咗啦。 係即係之後你再見到佢去到《Crucible》係又係另外一個化境。佢呢個咁樣嘅歷程啊，呢幾個劇本啊，我直情係認為，即係如果你係對戲劇藝術、對編劇呢門藝術你有興趣嘅話，呢幾個劇本你係即係見到一個編劇嘅成長，亦都見到佢個技巧嗰個成熟係點樣一步一步咁樣行出嚟。所以點解我哋呢個節目度要提佢呢幾個劇本啦？ 咁我哋一劇之本已經將 Alpha Miller 呢三個經典嘅劇本都囊括曬啦。咁大家可以如果想回味一下，隨時上網可以聽得翻我哋嘅節目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阿初同埋阿六姑啦，同我哋講咗推銷員之死，同埋入面咁多好深嘅含義喺入面。 其實唔好深嘅。 係啦，咁大家如果要買樓供樓嗰啲就小心啲啦。 就諗清嗰啲啦。 睇一睇個劇本先。 阿初唔好抌心口住。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Thank you.